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怎么样？就问大家好不好玩？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吗？ 各位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就会知道，我们俩现在话筒不一样，所以音量大小也是不一样。还是这个话筒好用啊， 是不是？刚才还不相信我。 我回归了，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依然是非常的养眼。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今天依然是樊雪，特别的养眼。 哎，你今天为什么格外的漂亮嘞？ 是吗？ 刚才给你特写的时候确实这样如此的。 真的吗？ 对，可能是这个高度的问题，还是你最近有变瘦变美？怎样，不经夸吧，一夸脸就红。 一直都是就是如此的瘦美。 所以到底是东北哪里人？ 什么？ 东北哪里人？ 东北。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 了不得，了不得。 一开始你看到他的介绍的时候，你会用四个字：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因为他干的跟音乐没关系嘛。 啊，是的。 但是当你一听完他唱完歌曲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好了，他就应该是不务正业，就不要做他原本那个事情，做了一个歌手挺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 是谁呢？他的名字有一点长，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听啊。 啊。 呼延天意，哎，我们的这个小标题已经出来了，对，这就提醒我们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 呼延天意， 你可能记不住我们嘉宾的名字， 听起来很不像本名的样子。来，欢迎天意。 我其实我们让天意来给我们大家揭秘吧。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个艺名。 真的是本名吗？ 是本名，是本名。对，之前有那个， 然后咱们离话筒近一点哈。 之前有淘宝卖家问过我说让我去用真实姓名，然后我告诉你是我本名。 淘宝卖家不相信这是你自己的名字是吗？ 他以为我这是代名。 我其实也以为是个艺名之类的。 所以你是姓呼延？ 对，我姓呼延。 哦，很特别的名字。然后你自己本身是学什么专业，做什么？ 我本身是我在那个刚刚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我是学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技术， 对，口腔医学技术，应该 口腔艺术医学技术专业。 对， 我 听着是跟专那个音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人家学的是口腔，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口腔控制很好。 先提问一下，就是唱歌唱多久了？ 唱歌的话，如果正经唱的话，就在大学里校歌赛啊之类的，可能从大一开始吧。 从大一才开始正式的公开表演是吗？ 对对对。 哦，那初中高中都没有过？ 初中高中只是在管乐团嘛，我学黑管的， 纯演奏，但不演唱。 对，没有唱过。 那上大学的时候怎么突然想演唱了？ 其实这是小时候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梦想吧，因为之前小时候看过《我歌狂》嘛，当时觉得啊，他们好帅，玩音乐是件多么酷炫的事情。然后我初中高中可能没有什么时间，然后大学的时候有这个时间了，我就去搞一搞事情吧，算是。 大学不是应该更忙吗？特别学那个专业。 所以我学习很差。 等一下，一个北大医学部的人说自己学习很差。 你这个重点抓得很好。 对吧？ 对。 一个北大的人说自己学习很差。 他一会儿就会问你大学时候英语考多少分，然后我才考多少分而已嘛。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先给大家唱一首歌，让大家听一下自己的歌声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个第一首歌呢，为大家带来一首叫做背带裤，这是一首比较清新的歌曲。 没错， 希望大家喜欢。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背带裤男孩。我其实写完我当时就挺后悔的，我竟然说一个北大的高材生是背带裤男孩。 几个意思？北大的高材生就不可以穿背带裤吗？ 不是，你知道心中就是对于学霸的那个形象啊，是光辉高大的。 穿背带裤怎么就不光辉高大了呢？ 也是，我对着这个6岁的泽华哥面前说这种事情真的是过分。好， 我要是天意生气就会走掉。来吧，一首歌曲哈，背带裤， 背带裤。 你穿着背带裤，摇摇晃晃，好像踩着舞步，没有粉饰却有白皙的肌肤，被一点温度更靠近，却又反复止住。爱不是练习步，一步两步算点加减乘除，爱要怎么表达才算满足，没开始就结束，多想几秒都要遗憾过度，触手可及， 遥远的无助，你可爱眉目却在提醒我的痛苦，一颦一蹙在我眼前飘忽。How can I go it through？ 把爱装进口袋，就算没办法放开去爱，爱故事还可以偷偷展开。滑落的背带有种莫名其妙的可爱，把爱装进口袋，呼，你的手也就跟着放进来。谁说爱就要去告白，注定要失败，不甘心 say goodbye， 爱放在心底也不算太坏。蓝色的背带裤，普通的不能再简单的装束，穿在你身上美得让人糊涂，占领我所有篇幅，一字一句就像中了毒。爱不是练习簿，一步两步算点加减乘除，爱要怎么表达才算满足，没开始就结束，多想几秒都要遗憾过度。触手可及永远的无助，你可爱眉目却在提醒我的痛苦，一颦一蹙在我眼前飘忽。把爱装进口袋，呼，就算没办法放开去爱，爱故事还可以偷偷展开。滑落的背带有种莫名其妙的可爱，把爱装进口袋，呼，你的手也就跟着放进来。谁说爱就要去告白，注定要失败，不甘心 say goodbye， 爱放在心底也不算太坏。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哒，噔哒噔哒噔哒，哒哒哒哒巴哩巴哩啵，啦哒哒哒哒哒。 好听，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真的特别的清新和文艺。 你应该早点知道这个题，我就穿着背带裤来，我特别符合今天主题。 哎，今天你的小马宝莉还不够吗？ 不，我还有背带裤，里面可以配着这个小马宝莉穿。 可以是我的错。 天意是一个背带裤男孩吗？ 我不是，其实这是一首写给一个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女孩的一首歌嘛。 所以你也是觉得女孩穿背带裤比较可爱，男孩穿就不可爱。 对对对，反正 哎对对对。 会讲话，会讲话。 幸亏我没有穿背带裤来。那这首歌曲是送给当时喜欢的一个女孩？ 其实不算喜欢，当时算暗恋吧，可能是。 肯定是暗恋。 对，这首歌也没 有。最后一句，爱放在心底，是不是？ 对对对。 哇哦！ 那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曾经喜欢过他是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嘛。我觉得可能就是。 啊，你也没有喜欢太久是吧？ 啊、对。但歌会留下来嘛，所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现在暗恋还流行这个样子，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 这一闪之间、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 这一念之间我很喜欢他，下一念我可能就忘记了他，然后把这个感觉写出来。 背带裤穿背带裤，谁来的？谁来的？ 但这点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好像写暗恋歌曲都是苦哈哈的。 哎，好像是、啊、 是吧？ 一般都是苦情歌。 他这个暗恋完全不是，听起来感觉像已经爱上了似 的。对，我其实本来以为是你喜欢他，然后他也对你是有意思的，那说明你生活当中是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人吗？ 我应该还算比较乐观吧，因为可能没有得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多悲伤的感觉的，可能更多放在心底，会想起来会觉得有意思，或者感觉会有一丝暖意吧。 哎，泽华哥会觉得暗恋是一个有一丝暖意。 我还需要暗恋吗？ 哎，是都是被暗恋， 明恋都接不过来，对不对？那你的作品当中，大部分都是根据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大部分是吧？应该算，有些可能算。就是想象出来的一些事情 也是有的哈、 啊、对，但大部分还是跟生活有关系，我觉得。嗯，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第二首歌曲叫做 I Wanna Try。 这首歌其实这是我第一首制作的歌曲，因为我是之前在那个 WeFi Music 跟那个老师学制作嘛，然后我去第一首做成品的一首歌。 哦，这是第一首。 对，也算一首小小的情歌吧。对， 那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首歌曲就是其实故事不是很多，但是这首歌是我当时强行用英文写出来的。对， 强行用。 对，当然我觉得旋律很就是一闪而过的旋律嘛，然后觉得还挺好听的，然后所以就把它记下来。 他的灵感和爱情都是一闪而过的。 我也注意到这个。哎，你有发现就其实挺多歌手在创作路上他对于英文歌曲是有个执念的，就是一定让自己写出来一首或者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全部都是英文歌曲。 哎， 你是有这样的执念还是？ 对对，还真的是。 真的吗？ 就是我可能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英语可能音节更少一点，然后比起汉语就是 而且英语表达空间更多。 对对，就是唱出来就很自然，然后可能因为我挺想写中文歌，但是有时候觉得可能表达出来的意思或者是那种唱出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这真的是打击人，这学习不好英文不好还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哎，你不觉得吗？比如说就这歌名 I wanna try， 就是如果是英文的话你可以用很多种的翻译的方式，但是如果换成中文最直白的话，我想试一试。你说从英文翻译过来吗？ 对 ，I want to try。我想一下哈。 哎，我非给你挖这个，因为我知道你就知道我想试一试这个事儿。 哎，哎，还真的是。你说吧，还有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太多，就是中间有一个单词 I suffocate too，这个单词是我觉得好像用错了。然后我到现在我也忘了它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读起来很顺，所以就用下来了。 谢谢。 就我们俩英文都不太好，请慢一点来说一下。 我英文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个歌词是什么？ I suffocate you to make you happy， 就是我本来说是想，就是我想让你开心嘛，那个意思。然后但是那个好像是有窒息的意思，然后就没法强行翻译。 我想让你窒息， 对对对，特别尴尬。对， 先让你窒息，然后再让你开心，这个画面好怪。 我就想让你开心，都感觉到窒息了那种感觉，很尴尬。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听听这个能不能让大家感受到窒息，还是感受到爱 的？好的， 又尴尬又好玩的一首歌曲。 I wanna try。 I wanna try to give you my real, real love. I'll light it up in the night so that you call me baby. No any secrets, I'll never let you down, my lady. Just consider it, I'll stay power whenever you need me. I know that I used to be a bad, bad boy, but now I promise that the days I've been is through away.I suffocate to make you happy too. Be happy, oh, be my lady too. I suffocate to make you happy too. Be happy, oh, be my lady too. OK， 很短的一首歌。 结束了。 太短了呀，简直像 intro 一样。哎。 啊，这个就是，其实我真正完整的是做出来比较 R&B 的一首歌，但是这个吉他里可能比较清新，比较 country 那种。 哦，那现在的一个完整版大家可以通过网上找到，可以去听吗？ 啊，可以可以，我在网易音乐上已经发出了这些歌，包括刚才那首背带裤。对， 第一首制作的歌曲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吧？你当时做了多久啊？ 这个做的话应该算是做了半年吧。 一首歌曲做了半年。 对， 这首歌总时长有多少？ 总时长大约3分多钟吧，我记得。啊，对。然后这首歌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因为我完全自己制作，然后其实老师也帮了很多忙嘛，因为我老师做电音的，然后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歌，我觉得他给我了挺大帮助的。 所以这首歌的完整版是有电音部分在的？ 电音倒是没有，因为我老师做电音，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电音，可能稍微复古一点。对， 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曲 啊，挺有意义，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你看咱们一般人会说挺有意义的一首歌曲，他用就是那三个字，有注意到没有？里程碑。 里程碑。 第四听到本人。 对我自己还算比较重要吧。 毕竟是第一首半年。这真的是期间是有修改过好多次吗？还是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有拖延症，就是我做了一堆的 demo， 就是那种半成品吧，然后这首可能是比较顺，然后相对和弦呀、构成也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比较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比较讨喜的一首歌。对， 性价比 数学一定很好，就计算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这制作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就是可能我觉得旋律什么的比较 比较有 hook 部分吧，我觉得。 一开始听两首歌曲，第一首叫背带裤，第二首呢叫做 I wanna try， 好像这两首歌曲都是情歌 啊， 然后也都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去跟对方表白，没有展开一段感情。 第二首也算吧，反正这是第二首跟感我个人感情没有什么关系，对， 跟你个人感情没有关系。 对对，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意识流的东西，就是很想到什么写什么那种。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 Never Fade 呢？ 这首歌是一个。我本身挺喜欢这首歌的，因为这是因为我大学嘛，在吉他协会一直在跟他们一起玩音乐，然后他们包括我刚开始写歌啊唱歌都是他们带起来，这首歌之前我一点都不会，他们就是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伙伴们都会帮我在音乐上做一些突破呀、啊、什么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到现在可能进步了很多吧，但是我非常感谢。 这一点我觉得挺难的，就是你知道其实在幕后做音乐，你包括演奏器乐的话，你长时间下来的话可能对于自己做音乐是有信心的，但是你说让你突然间拿着麦克风开始唱歌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一道坎儿吧。 这算是从头开始了。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联欢会上唱过，但是那 多大规模的联欢会， 就是挺普通那种新年联欢会嘛，就是年级的 啊。 然后后来我大学的时候是特别想去唱歌的，当时没有想写歌，但是就挺想唱歌。 但是那一回的公开表演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唱歌不错，想要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是得到了一些认可吧，算是，所以我就可能有点信心了。 哦，你那会儿唱什么歌？ 那会儿唱就是比较流行那种比较八月的那种情歌，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唱的是五月天那首《知足》。 哇 对， 五月天，我的情怀。 对，我之前很喜欢 五月天，是我的情怀， 后来就听得少了，但是现在还是有那种就是算是他也是陪伴我成长吧。 那你现在写歌的话，就是谁影响你比较大呀？ 到了大学以后接触多了，刚开始我想写一些比较 jazz 的那些歌嘛，然后 blues 那些，然后听了很多歌，但是后来我影响我比较多的还是 五月天。 没有那个后来是听方大同，然后李荣浩，还有那个对这些，还有一直说话想不起来的，有一些国外 潜移默化的， 对对，很多就是比较偏那个黑人的一些歌吧，然后我觉得听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一些比较黑人的一些，也不是很复杂，就七和弦多一些，对，就稍微变了一下。 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受限啊，能够在节目当中演出来的歌曲全部都是非常简单的， 没错， 让很多人以为是民谣形式的他的歌曲、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去听录音室版本的话，可能是 R&B 比较居多的这样的一个曲风、 对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乡村吧，有些歌，然后有些歌没有录出来，就是我把一些比较成品的发到了网上。对，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怎么从这个口腔设计现在是全职做音乐吗？ 没有，我其实我来这儿挺紧张的，因为我刚下班。对对对，然后我刚下班，然后对，然后我洗了个澡，然后过来了。 提问：口腔设计是干嘛？ 就是比如说，你对自己的牙齿可能不太满意，比如说你做一个烤瓷牙，或者什么， 像樊雪就一直是龅牙， 没有 怎么办？ 然后就是 那就废了，没救了。 做一些就是设计的部分吧，设计那个就是最终那烤瓷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氧化锆之类的那些牙的设计、然后最后切屑出来嘛，然后戴在口里。我不 纯理工科类的 啊，不就是医学嘛，也算，其实也算，我也不太清楚算什么，其实可能和医学比更偏工科也算吧。 我以前觉得 要精细的计算的一种， 也不需要，其实不是很困难。其实这个行业也比较， 可能是对于你来说， 对，因为我以前觉得牙医这个行业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是非常恐惧牙医的，因为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牙就很酸，很酸很酸，然后就恐惧，就有一种为人刀俎的那种感觉。 要不要我现在给你拿点刀具，现场给樊雪做一个示范，这样大家看视频可能会看得更加的开心。 我直接走了。 其实我不是医生，因为我是就是做设计的嘛，其实也不算医生，所以你到医院肯定看不到。我是相当于幕后呗，算就是。 术业有专攻，各个行业呢我们可能都不是很了解，但至少听过今天我们的嘉宾天意他介绍之后，我们大概知道这样一个口腔设计是怎么样做的， 算一个小科普。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唱这首歌曲呢，叫做 Never Fade， 然后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许唱歌的过程当中天意就会给樊雪做个牙呢。 我很期待、 直接上手术台了。 来吧，视频收看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来吧，这首歌曲。 嗯， 好的。 Hello, my boys and girls. We could never be back anymore. So take me to the place to stay once more. It's the last time to open the door.Don't you wanna hear my song? I don't gonna sing it alone. Just forget about the time, just leave behind. Your voice, it sounds so good, like to sing it again. I feel so well when the sky gets dark outsideAnd the stars are to twinkle overhead. It's so real that we spent so many nights seeing face to face. The bye so hard to say, it'll never fade.It sounds so good, like to sing it again. I feel so well when the sky gets dark outside, and the stars are to twinkle overhead. It's so real that we spent so many nights seeing face to face. The bye so hard to say, it'll never fade. The goodbye is so hard to say. The days will never fade. 好的，谢谢。 哇哦，可能是因为学口腔设计的吗？口哨都吹得那么好。 这个之前我自己练过一段时间，好，慢慢就练会了。 这是可以练出来的。 那可以，就是其实随便瞎吹就可以。 第一首《背带裤》里面也有口哨、嗯、 啊。对， 你作品当中是有很多口哨，还只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形式太单一了，你想丰富一点？ 啊，没有，其实我就挺爱用口哨的，中间。 啊， 然后我喜欢中间 solo 的部分加一点口哨，或者我之前学过黑管嘛、嗯，就是学一直用吧也算。 啊， 毛不易也很爱在那个歌曲当中吹口哨， 是的。 然后在某些节目当中呢，很多人都会去 diss 他这方面的问题哈。你当时是为什么要吹口哨？是从小就爱吹是吧？ 对，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其实挺喜欢吹口哨的，然后我就跟着学嘛，然后也没学会。 那不是很烦吗？就一吹口哨，你知道男生就会想，嗯， 明白。那个其实我当时 对面的姑娘看过来， 就觉得当时吹口哨，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很随性的一件事嘛，可能就比较放松、嗯、然后慢慢就会了。对， 但我小的时候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嗯、身边要是有人能吹个口哨，或者是歌曲当中有口哨部分，就瞬间觉得晴朗很多 啊。不应该更生气吗？ 不会啊，因为就口哨感觉就生活日子感觉特别美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啊、很轻快。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因为可能我性格比较随性嘛，然后就可能吹口哨、嗯、然后感觉比较自由比较自在。对， 性格比较随性对于做音乐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还是挺有两面性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比较，就是他们也是音乐人嘛，他们制作起来的话可能比较强迫症那种， 嗯， 然后就是他们可能会关在棚里好几天，然后去做一首歌， 嗯， 但是我可能就比较 好几分钟，嗯，好了，我该走了， 对，我做到一半，然后我发现就哦，感觉自己好厉害，做这么多了，好好听了，然后明天再做吧，对对对。然后急于发一朋友圈，今天的成果不错，然后就走了。对对， 天意真的好可爱啊！说自己里程碑，然后感觉自己好厉害。 对，这个做音乐是个天意的事情。 有时候觉得有点 是天意， 中二的一件事。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呼延天意做客，然后带来自己的作品以及讲解背后很多的故事。嗯、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休息的时间总是特别特别的短暂，嘉宾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就要继续的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开始了吗？结束了？不对，是又开始了。 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名字确实不太好记，所以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底下有一个我们的标题，你就会记住了。 呼延天意，欢迎天意。 哎，谢谢主持人。 再给我们大家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呼延天意，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现在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工作，然后现在也是在兼职做音乐。 好， 突然想到一点，那找你挂号看口腔的话，可不可以提前挂号提前看上？ 你要需要可以，没问题。 你买成为 VIP 吗？ 没有，可以帮你约号，没问题。 这两个主持人真是太势利了， 这还是我们节目的福利，是不是？ 对，不算福利。 但其实我就很纳闷 啊， 就是一是我们刚才解决了这个姓氏的问题，呼延嘛。天意有没有什么故事？是指你来到父母身边是天的旨意吗？ 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龙凤胎姐姐，她叫呼延天如。 哇，龙凤胎呀，好幸福啊！ 她跟我差一个字，然后就如意嘛，取这个意思。对。 那当时父母就已经知道了吗？还是后来出生以后临时取的？ 出生以后取的嘛，反正当时也觉得挺稀奇的一件事的。 哇哦，如意如意，爱我心意， 可不是如意吗？ 快快 一男一女，哎，真好。姐姐跟你的性格是一样的吗？ 我姐姐可能比较乖一些。对， 你从小就属于不太所谓的不太乖是吗？ 我有一段挺乖的，然后后来就不太乖了。 不太乖是不太乖在哪里？ 就是我可能，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可能也算比较不务正业吧。然后我，包括我初中去管乐团排练呀，还是高中，比较喜欢啊去疯去折腾嘛。当时也挺喜欢唱歌的，当时，但是就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就是，可能我在一个大家都干一件事的情况下，我不太喜欢去跟别人干的太一样。 这种最气人了， 就是随随便便，我就上北大了。 对， 随随便便我就出歌了。哎，我还不是正儿八经干的。 每个班应该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人。 复习了吗，同学？ 没有。 你让我看看你记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写，不用听。 我昨天看什么什么电影，什么什么的。 人生十大谎言之一，也是最气人的一种人。 所以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天意吧。 对。 所以他做起音乐来呢，我们目前听了半个小时，前三首歌曲也确实是很好听， 没错，也是特别适合。 我觉得他可能是或许是我见过最适合做音乐的口腔大夫。 但有一点，就大家一定要看视频，他唱歌起来的时候那个表情啊是很严肃的，就是不管多么欢快，脸上都是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型。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我说应该改变一下，一会儿我尝试笑一下好吗？ 第四首歌曲啊，就是我们下半段的第一首叫《着迷》。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看一下他这个面部表情到底是僵硬的，还是可以让你着迷起来的。视频收看方式很简单，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着迷送给各位。 不好意思，我可以说一下故事吗？这首歌的。 好啊。 要不然我们先唱，唱完以后再讲。 可以好的， 没问题。 先让大家听一下，感受一下吧。 好的。 话都说出去了，是不是？ 好久不见，你还是一样的美丽，脸上的胶原蛋白还是没有退休的痕迹。 What I was drinking, thinking, talking and looking, you will always be my sad baby。这样的生活也曾让你我着迷，也真的让我着迷。翻了一遍过去你发给我的消息，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后悔的事情，就像曾经得了一场大病留下的伤疤无法痊愈，可还是习惯时不时去试探那天痛恨的记忆，可那有什么了不起。打开记忆Rapadipadipadipa 藏着秘密，关上回忆Rapadipadipadipa 毫不在意，转过身去Rapadipadipadipa 到头来还不是伤了自己。谈什么不休擦肩而过，只留下一个背影供我回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非要让我们相遇。 一听这首歌曲就有故事呀。 哇哦，着迷。 好久不见，樊雪还是如此的美丽，脸上的胶原蛋白都还没有退休。 我这都笑出褶子来了。一听这种有故事的音乐，我就忍不住，就是 你看到他后面那个 八卦的体质， 对，隐形的翅膀又已经开始出现了。 洪荒之力，那给我们大家揭秘吧。 好的，这首歌呢，其实我之前在北大有一个活动上唱过嘛，然后 什么样的活动？ 这是也是一个原创活动嘛。当时我也认识了就是把我引荐到这里的彭英倩学姐对，然后她也是在办一个随意说嘛。她这个随意说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能稍微说几句吗？ 可以。 然后 真的很实诚，还给别人打广告的 对，因为我挺感谢 打广告的， 还得来问我们可以说吗？ 给你30秒时间，计时开始。 行，好，随意说是中国首个文体艺术分享平台，正在做高校原创艺术孵化基地，是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首批入驻项目。我们正在招募校园歌手和挖掘原创音乐，欢迎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们加入我们。 哦， 谢谢。 招一个原创歌手的 对对对， 我以为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节目呢。 应该也有，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跟学姐也交流的没有很多，这次刚开始嘛，然后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帮她宣传一下。 那这首歌曲唱的就是这个学姐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我插播的，然后这个歌其实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硬是插播广告呀，我的天哪！ 啊，对对对，不好意思，我走了个小机灵。 你看，瞬间我们掉粉掉的滑拐的。 硬是插播。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写我、哎、就给我一个朋友写的。因为他失恋以后很难受、 哦、 然后但是我看他那个样子还挺好玩的，然后我写了一首歌然后送给他们，然后就是让他不要那么伤心，比较诙谐的一首歌。 这个朋友真的是、 很惨的， 很惨，就是自己失恋了，自己的朋友还送给自己一首诙谐的歌。我觉得他失恋看着挺好玩的 啊。对对，当时我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唱这首歌，我也这么说的，然后全场都觉得、这个人好腹黑啊。 什么朋友？ 对对对， 问题是歌名还叫做着迷。 对，因为中间有一个词叫着迷嘛，然后我 你对他失恋的样子很着迷嘛。 对，但是其实我也挺，就是我也感同身受嘛，我也是作为一个朋友，我也挺希望他快走出来的，结果他走出来了，我也挺欣慰的。 啊，你喜欢这首歌他走出来了？ 对，他后来走出来了。对， 哇哦， 对他听完我写的这首歌， 那他可能是对你的歌着迷了又。 没有， 但目前你看我们一共唱这么多首歌曲当中，大部分都是情歌。 好像是 有一首不是，有一首 Never Fade 不是， Never Fade 是写给我的伙伴们的，然后马上走了嘛，然后我觉得挺伤感的，然后送给一首歌。 哎，你知道提醒什么吗？好好学英文。我也以为是首情歌呢。 不是，你看他说有一共唱四首歌曲，有一首歌不是情歌，这两三首都是。你的作品当中大部分是情歌。 大部分是吧，其实我觉得情歌还比较好上手，比较好写，因为随口就说出来嘛，比如 I lo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 是 okay, 对对， 是因为情场 那你在生活当中在情感关系当中也是会很容易说出 I love you 这样的词的人吗？ 其实是。 哇，我没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我其实以为就是就是学习好一点，然后 他想说你可能在情感关系当中会磨磨唧唧。 对，可能更内向一点。 我刚开始会内向，但是亲密了之后会很好。不过我现在没有此类问题，我现在单身，我刚 又变成相亲类节目了。 没有， 真的是。 其实我刚 天一同学 刚失恋没多久嘛，然后就刚 失恋没多久，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没有，现在可能好一些了，就没有不再想这些事情了。对对对。 啊，所以在唱着迷的时候，也是在给自己做一个治愈。 对对，我觉得特别可笑一点就是我在嘲笑我朋友的同时，然后这首歌变成我自己的事。对对对，挺可笑的一件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发现经常会这样，比如说我们一块儿打麻将的时候啊，我看别人打个疯， 你看看人家在学习，你就在打麻将，还要把这样的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哎，然后呢？ 就是我会嘲笑别人，哎，你看你打个疯，活该，就是之类的，就是，然后下一秒我一定会再摸一个。 对对， 所以说出来混是要还的。 天哪，好轮回。 我们还是要踏实一点。 对对对， 踏实一点做事， 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做一个小人，对吗？ 什么叫做差距？还有踏实这个例子举的，人家在做作品，你打麻将也要踏实，人家拿出来说，哎呀，真的是，好吧，跟唱 首歌吧。做人要善良一点，是不是？ 对对，没有好比喻，好比喻。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口渴》。是哪一天口渴了然后有灵感吗？随性写出来一首歌曲。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特别符合我自己的个性。 是不是也是我猜是情歌。 这首歌还真的不是情歌。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 见到一个女孩然后口渴了。 啊，没有没有，这口渴其实是一个比较 见到一个女孩口渴。我的天哪，真的，你为什么今天遇到北大的学生有整个人都不对的呢？ 对不起，我那个暴露出了没有内涵这个事情。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比较，其实是我的算是一个跟自传一样的东西。 哦，自传呀， 比较自嘲的一个东西嘛。中间有歌词是那个牵肠挂肚的，这个那个还嫌我啰嗦，就算是烂俗套路也可以变得一样不难听，反正就很随性，就很随意的那种歌词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这么随性的歌词，又是他的一个自传作品，大家先听听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歌曲？名字叫做《口渴》，送给大家。 好的。有的没有的 Don't care it anymore， 有风吹到我，吹到我有点口渴，为什么总是我，牵肠挂肚的这个那个，还嫌我啰嗦，这样的悲情角色我却一点都不感觉到失落，又还能care什么大起大落， 写不出什么好的情歌，却从不退缩，就算是烂俗套路也可以变得一样不难听的，可我还是口渴，顺带着灵感也有一点苦涩。哦，什么样的人和生活可以给我一点点甜甜的颜色？哦，也许是 rock 他们听太多，说话都要绷起来说。哦，如果睡上一个回笼觉，巴滴巴滴巴滴巴滴巴滴巴滴巴。可我还是口渴，顺带着灵感也有一点苦涩。哦，什么样的人和生活可以给我一点点甜甜的颜色？哦，也许是 rock time 听太多，说话都要绷起来说。而如果睡上一个回笼觉，会不会好很多？哦，如果摘下耳机就会变得不快乐。好，谢谢。 哇哦， 真假声的切换真好听。 是的，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那个吧嗒嘀哒噔噔的那段随意的哼唱的那一块。 算一段 solo 吧。 那个 solo 是原本就有的是吗？ 原本有，但是每次好像唱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随意嘛。 嗯，对， 一切听天由命。 对对。 为什么说这样一首作品像是自己的自传作品？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它旋律就比较挺逗的吧，我算是，我觉得。然后那个歌词也算是描述我自己嘛。然后也许是 rock time 听太多，说话都要蹦起来说，就有时候我听音乐的时候会蹦起来，对。然后但是反而在那些 live house 里面，然后我去听比如说摇滚乐队演出啊，还有那些电音的时候，我反而就特别想杵在那里面，然后就不想动，然后反而大家安静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动。 那是为什么呢？天生的一种叛逆。 对，之前我不说有点不务正业嘛，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哦， 对，但是又酷不起来，你知道吗？就特别尴尬。 哎，那这样的性格在学校当中会有点鹤立鸡群吗？ 其实还好，因为我性格可能算比较随和了，然后就是，我不太会就去，比如别人说什么，比如说想去哪儿，我就不会反驳，我就说随便吧，然后大家高兴点。 只是在个人的事情上比较拧吧。 对对，可能有一点儿，稍微有一点儿那种小的倔强，可能比较隐形。对， 北大的校园歌手大赛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 你有参加过这个比赛吗？ 我参加过，其实我当时是在医学部嘛，得了季军。然后后来推到了决赛，当时的时候不会写歌，当时写了一首歌叫《那个地方》，当时我就直接套了一个卡农和弦就去了，然后上台就车祸了，然后一共15个人。 怎么个车祸法？ 就是忘词了，很尴尬，特别尴尬。对对对， 那这是大车祸现场。 对对，然后当时因为医学部嘛，然后在医学部里也算混得比较好。然后大家都来看，然后觉得最后让大家失望，当时就特别想死。 你那个忘词儿是就彻底不唱了，还是会胡编词儿？还是 中途就稍微有点卡，就一带而过。然后当时就唱的也不是很好，因为当时不会写歌。然后后来嘛，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去学了制作。然后就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嘛，然后我就想去做好这件事。当时特丢人，得了第11还是第12名，也不算十佳歌手，算就是决赛选手嘛。然后但是后来我一直去努力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上了一个台阶嘛，更配得上那个就是这个校园十佳歌手这个算是这个圈子吧。 但是之后也再没参加过这个比赛。 参加过，因为那个后来我就直接去硬刚那个就是本部的初赛和复赛了，因为这个初赛复赛说话复赛的时候已经很强了。包括各种原创各种什么，当时 你说自己很强了 没有？大家都很强。对对对对， 我以为又是一个冷不防夸一下自己。 对对，当时可能我觉得我可以进决赛，但是当时因为反正就是因为很偶然嘛，因为复赛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当时的表现，还有就是可能 评委的喜好，还我觉得挺有关系。我觉得其实有一场我参加两次，我觉得我可以进决赛，但是那次可能差那么一点点。 嗯， 但是其实决赛跟复赛不太一样，我觉得决赛以后我能保证我肯定能进十佳。 那你会有执念吗？就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进去，我都毕业之前我一定要进。 有执念，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算是一个阴影和一个遗憾吧。 啊， 对，其实如果我还要在医学部，因为我在医学部得了，应该其实是并列冠军最后一年。 嗯， 然后如果按道理来说，我可以直接进决赛，我觉得我可以到第三轮、第二轮、第三轮那样，我觉得可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吧。但是后来毕业了，没有机会了。对，所以 但确实一直都有耳闻，这北大的这个歌手大赛， 对，但是在医学部得了算冠军吧，我还挺高兴的。 嗯，但是好在就是毕业之后还是有在自己坚持做音乐。 嗯，对， 没错， 现在作品都会在网易云上推出哈。 对对对。 然后密度大概是会多久出一首歌呀？ 这个其实还挺久的，可能半年一年之内可能会出个两三首、三四首。 也是随意嘛， 对对对， 看天看天看看天气的，那是不是？ 我之前出了一首歌叫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三个 So Good 的， 嗯， 乘三，对，然后那个这首歌没什么人听，就因为我之前、因为之前贝莱库在北大有一个平台上发过，就是也听的人比较多，阅读量也比较多，可能比较火一点， 嗯， 但是这个的话，可能我自己发就没有人能关注。 听明白了吗？这是第二轮广告。 对，点大家呢，是不是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你今天如果喜欢天意的演唱的话，喜欢他的歌曲类型的话，你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吗？ 没错。 目前听的人还比较少，你现在留言的话，底下你都可以看到。 说不定你还是热评哦。 对啊，然后说不定未来就成为一个巨星，你当时就已经亲耳发掘的这个声音，是不是？ 没错。 谢谢主持人，谢谢。 大家可以从网易云音乐上可以搜到我们呼延天意同学的所有的音乐作品。哎。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颓，颓废的颓。 他不唱这个了、 不唱这首歌。 对，因为今天我们都带来的是比较开心的歌曲。 哦，不颓废了。 打算把快乐进行到底。 这首歌可能比较 丧一点，是不是？ 比较sad一点，对。 低气压一点。 那最后一首歌是？ 最后一首歌，你说这首歌吗？ 啊，就是我们接下来上唱的下面一首歌曲会唱哪首歌？ 让我稍微想一下。最后一首歌其实我想想还有一些什么歌，因为我有很多很多歌，但是就是有的没有发到网上。对，那最后一首歌的话 真的是很随性的现想啊。 对对，我之前有唱过一首歌叫 Dream in the Moonlight， 这是一首中文歌，但是这首歌我当时 为什么这个中文歌它起了个英文名呢？ 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名字，其实每次想歌名的时候我还挺困惑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想。比如说那着迷，我就选了一首，选了歌名里面，就歌词里面一首， 歌词是吗？ 对对对， 歌词里面的一句。 以前写作文的时候起标题也是这样的呀， 没错， 就觉得好难想。 有时候我都会先把作文写完，然后再回来写这个。 但你知道以前作文它可以叫无题， 是吗？ 对呀、 你以为你是李商隐吗？ 但是你作品就很难这个样子啊！我出一首作品无题，最后一首歌曲是有决定唱这首的吗？ 对，可以，没问题。 好，我们来先听一听这首歌曲，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准备一下吗？因为我好像这好长时间没唱这首歌了。 好，那准备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再度的邀请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我们自己来打广告了，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小板板啊，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Looper 上单雷对你的评价很高哎，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哇哦。姐姐这是张柏芝范儿， 哇，我真的，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你看他笑脸上褶子都出来了，哪里是张柏芝范儿？好了，准备好了吗？ OK， 好，没问题了。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好 ，Dream in the Moonlight 送给大家，谢谢。 I'm seeing the moon, I'm seeing the moon. You know I'm thinking of you.But I'm afraid to profess I have my love in the moon. One, two, three, go. Hey, hey, 我做了一个庸俗的美梦，梦里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的脸颊黑黑，眼睛也很大，美得不像话。我上前去就想要个电话，却醉倒在月光下。 呜呜，我怎么睡在公园长椅上，枕边只有一把破旧的吉他。哦，月光和梦里那个一模一样，可那个姑娘却从未在我身旁。巴滴巴滴巴滴巴滴，为什么一个人在流浪？皎洁的月光，想有个人一起分享。呜呜，走过了这么多地方，也只有音乐愿意陪在我身旁。梦里的姑娘，月光和梦里那个一样悲伤。哦，只好用一点点路灯的光亮，弹出我最后一点思量。巴滴巴滴巴滴巴滴，为什么一个人在流浪？皎洁的月光，想有个人一起分享。呜，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却只有音乐愿意陪着我终老。月光下一个人走也很好。 好，谢谢。 哇哦，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这是你这是你，就听得很轻松。但是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啊， 唱这么欢快的一首歌他还是没有表情， 是不是？ 是的。 我可能是就是可能离麦克比较近，然后我没有注意我的表情。对， 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会跳舞什么的吗？或肢体运动什么的？ 我其实原来唱过黑嗓，然后就特别特别燃的那种，然后我会蹦得很嗨 啊，就单纯的蹦起来的那种哈。 然后 你蹦的时候面部表情呢？ 面部表情可能会 也是没有， 对，你们可能会，然后我可能，对，我可能会说一些，比如说我让台下或者有一些互动吧，然后可能也比较和 带动大家的气氛。 对面的朋友，这种这样的类型的， 下次就是这种。 今天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来了呼延天意， 没错， 北大毕业的高材生，现在呢也是在做这个口腔设计。如果需要做口腔设计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下他。 如果想听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找一下他。 哎， 他的歌曲呢，都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可以搜到的。 是的，谢谢天意，今天唱的，你自己觉得还满意吗？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没开嗓，后面还好， 有点紧张，是不是？ 所以可能有点，就有些什么技术啊什么的，可能不是很好。 没关系，留一点遗憾，然后下次在节目当中我们再好好的唱。大家更多好听的作品，特别是有新作的时候，欢迎再来。 好的，好的，非常有幸。 谢谢天意，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本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带来的是旅行团的《生命是场马拉松》，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